我选择了一个梦想的方法，我不要再想，不要再爱，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目前有你。 用最动听的声音，消除一切。